小孩子。 他立刻像触电一样蹦跳起来。 奇怪，我在床上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这小屁孩也该有所察觉吧？怎么依然雷打不动地坐在那儿？难道这也是四骨里面的一个？那到底是哪一个呀？ 偏偏这个时候白毅不在，安宗身边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。不过仔细想了想，此刻就算白毅在也没用，难道要他们带着那小孩去游乐园做旋转木马吗？他只能看到那个小孩的后背又瘦又小，还有一些驼背。安宗觉得这个背影有些熟悉，仿佛在哪里见过。 这不是月兰吗？不对，他应该早就死了，怎么会坐在我床头呢？ 他惶惶然坐在床上，不敢确定自己的想法。此时屋内的温度竟然出奇的低，突然屋顶的弹珠声又响了起来。那个看上去很像月兰的背影忽然抬头看了一眼房顶，接着就听到屋顶传出一声类似猿猴的叫声，弹珠声也随即消失了。安宗见他再没其他动作，便低声问， 是月兰吗？ 但是那个背影却没有再动。 难道不是他？ 安宗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嘴唇，正准备再开口问，那个背影却忽然传出熟悉的声音。 果然是他。不对，他绝对是死了的，他火化的时候我还在场呢，骨灰还是我帮着收的。我靠，这是要回来看我还是要把我带走啊？ 安宗在心中胡思乱想，那人却依然背对着他，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。安宗合计着自己对这丫头算不错了，按理说他就算有怨有恨也不大可能来找自己算账呀。于是他故作冷静地问道， 你不是死了吗？ 月兰身体没动，但是声音的确是从他身上传来的。 这怎么翻来覆去就一句嗯呢？ 安宗想要再问些什么，但是又怕搞不清状况，于是只能沉默地看着他的背影。等了一会儿，他忽然开口， 老师，你可能有危险，而且很可能会死，这次我就是来告诉你我最后看到的东西。 安宗回想起当初月兰说过他看到了自己的死亡，然后纵使他和白毅费尽心机想要救他，却依然没有成功。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死亡预见者。他一开口，仿佛是给安宗判了死刑。安宗浑身发寒，像是被霜打的茄子一般，那种无法言语的恐惧由心底而生。 难道说他的死还有其他隐情？他来找我又是想告诉我什么？什么？你还看到了什么？有什么话你就当面说吧，我能帮你的一定帮。 关于你的死亡。 安宗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依然心头一颤，这一点也是能猜到的，毕竟那么多事情都围绕着那个奇怪的阵。 难道这一次月兰真的是为了把我带走吗？ 安宗垂着头，第一次正面面对这种无法抗拒的死亡压力，就像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。这时候那种怨恨命运不公的愤恨由心而生，他不禁在心里自嘲， 果然真的就是这么狗屎运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卖给拍电影的呀？ 他摸着脸傻笑几声。 你既然说我会死，那你来做什么？带我一起走吗？ 你是我最后看见的人，是我唯一一个无法说出死亡情况的人，所以我来告诉你我最后看到的情景。 我是怎么死的？ 安宗压着越来越疼的太阳穴，他冰冷的声音复述起他临死前看到的一幕。 我看到了许多黑雾，黑雾中有好多蜡黄的人脸，他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表情，那些雾气围绕着你，那些人脸也死死地盯着你。你最后被一根巨大的长矛贯穿身体，渐渐地被黑雾包围，化为他们中的一个。你的脸也痛苦地出现在那团黑雾之中。 安宗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看着月兰说完这些话，不过这一次他的声音不像前几次的预言那般嘶哑，而是他平时说话的声音，却依然不带一丝感情，冰冷的要命。月兰依然纹丝不动。 他为什么不面对我呢？有话当面说啊，他这样只会让我怀疑坐在床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月兰。 他警惕地看着月兰说， 哎，月兰，你为什么总是背对着我呀？ 月兰过了一会儿才说， 因为我已经死了，你会害怕的。 安宗没有说话，因为此时心里真的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了。虽然他的声音和月兰很相似，但是毕竟他和月兰的相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，更何况这人怎么看也不像是普通人。安宗怀疑他会不会是假扮月兰来给他下一道阎王令，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局的一部分。一边继续和他扯皮，一边小心地靠近他。如果不能确定他的身份，那么他所说的话也不能相信。 我为什么会怕呀？我对你还算不错，你不会怨恨我吧？还有，你说我是死在哪里的？ 你死了，死在一个奇怪的地方，那里不属于这个城市，那里四周都是黑雾，像一个墓室。 听到这句话，居然有些类似安宗做过的噩梦，这让他十分诧异。既然知道这个地方，那么就算他不是月兰，也一定知道很多事情。想到这里，安宗猛地抓住他的肩膀，硬是让他转过身体，却看到一张异常诡异的脸出现在面前。安宗张着嘴大叫一声，害得自己下颌差一点脱臼。这是一张蜡黄的，犹如牛皮纸一样的脸。而在这张脸上最恐怖的部位就是眼睛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眼珠，只有巨大的四周遍布血丝的眼白。而毫无血色的嘴唇则皱得像是干枯的橘子皮一样。但是他的确是月兰，即使变成这副恐怖的模样，他的五官形状却没有变化，只是嘴唇苍白，脸色蜡黄而已。安宗看着他你你你了半天，就是说不出完整的话来。月兰又转过身体背对着安宗， 我没有了眼睛，于是不再受诅咒的困扰，所以不必为我难过，我是得到了解脱，否则我活着才是真正的鬼。 他还是那么为别人着想，即使死了也没有改变他善良的本性。安宗默默地站在他身后，现在可以肯定他就是月兰，也明白自己真的是遇上了死劫。可能是被吓傻了，只觉得喘气都变得虚弱起来，白天那副没心事的表象也荡然无存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。忽然安宗感到一阵寒冷，仿佛自己的血液被换成了冰水，冷得他几近绝望，却只能捏着拳头勉强控制自己的情绪。